绿色点位就是1000多个监测的小微子站，分布到每个乡镇街道，可以实时监控。红色的点位是报警点位，包括地址在哪里，这个时候都会看到这个点位的 PM2.5 实时的排放情况。这张监控大网已经将全市划分成了若干网格，环保部门实时监测的密度从3×3公里加密到500×500米的范围，而随处可达的车载移动监测设备更打通了精准执法的